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枪，今日是7月31号2014年星期四，今日有我糖水啦，阿 Sam 啦，阿猫姐阵间会 join 我哋啦，咁仲有我哋好耐冇见嘅思华喎。 系，各位朋友你哋好。 喂，点啊，思华你去咗边啊？做乜咁耐？ 翻咗香港。 做乜咁耐未做节 目？翻咗香港成一个几月，啊，探咗几人啦，同埋就参加呢个七一嘅游行啦。咁就亦都有少少见闻啦，今日应间我会讲下嘅。 你好似仲去咗第二度啊嘛，除香港。 我有去咗，我翻咗中国两日啦，就去咗澳门三日，去咗新加坡都三日。咁我讲下先啦，我就六月尾翻到香港，其实最主要都系探屋企人，但系亦都系想参与呢个七一游行啦。咁今年嘅我其實每次參與遊行咧，都係即係跟住一個嘅電台嘅，咁即係我都支持佢哋嘅信念啦。咁今次嘅遊行咧，我自己就覺得係有史以嚟2003年嘅遊行，我冇去到，我喺澳洲當時。咁據傳説嗰陣時係真係80,000人遊行，後來數字就即係講到500,000啫。咁但我同一啲年年都有去遊行嘅朋友講咧，佢哋話，今次嘅遊行其實比起2003年更加多啊！咁我自己嘅體會就係一路行到好夜好夜好夜咧，直情係8:00多、9:00多咧，仲喺灣仔收緊球場嗰度咧，仲係啲隊伍仲未完嘅。咁我自己體會唔到究竟呢個係叫做多人神點啊！嗱，雖然近年嚟咧，我喺香港都參加過好多次遊行，我自己體會就係、是。我參加過嘅近年咁多個遊行嘅最多，但有啲朋友話我聽，佢哋覺得係比2003年更多。咁但最後出嚟嗰個數字咧，就係、是、根據民陣嘅估計，佢就話據保守估計係51,000啊嘛。咁我無從稽考，咁但係個個都話，嘿呢一個咁嘅數字咧，係即係估計得太少。咁但係即係無論估計係點咧，行嗰陣時候咧，係覺得係相當之鼓舞，因為遊行啲人你知啦，大家有共同目標都係即係希望即係對政府嘅某一啲嘅施政失望，要行出嚟嘅。咁而今年遊行咧，參與嘅人咧都有一個好大嘅感受咧，就係、是、其實都係爭取普選，就同好多時候啲遊行有唔同嘅訴求咧係唔同嘅。咁所以你當時參與嘅時候咧，又覺得係非常之熱血沸騰咁啦。咁仲有完咗遊行之後咧，其實隊伍咧就有再分做兩組嘅。組咧就去咗遮打公園嗰度咧，就繼續去靜坐。咁另一組咧就學民思潮嗰一批同學仔咧，就去到特首辦嗰個辦公室嗰個門口嗰度咧，又係要求特首第二日朝頭早8:00接佢哋嘅示威信啦。咁我自己就係去咗呢、這個學民思潮嗰一堆，即係去咗特首辦嗰個前面嗰個停空地嗰度咧，就坐喺度。咁我就同幾位女士一齊咧，我哋就話，如果警方係要拉人嘅話咧，就拉咗我哋先，因為我哋係喺外圍，咁拉咗我哋先可以拉學民思潮嗰批人嘛。咁點知我哋坐到後來，發覺係非常之即係和平，警方係完全冇喐我哋。咁點原來就係喐咗另外嗰邊喺呢一個遮打花園嘅511個人。咁我後來翻嚟諗下，如果我係去咗遮打花園咧，可能裡面就有我啦。咁我係真係準備，如果我當時係俾人哋拉嘅話，我會接受嘅，因為我預咗我行到出嚟，我係真係我當然唔想啦。好老實講，我從來都唔係一個中意去咁高調嘅。但係如果呢一個警方或者香港政府係達到咁樣與民為敵嘅情形咧，我冇辦法，我手無寸鐵，但我會接受呢一種嘅所謂警方嘅制裁。不過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就並冇咁樣嘅事情發生到。咁所以當時個感覺就係香港好似係好有希望，好熱血沸騰，同埋咧香港又好團結，好想爭取普選。咁呢個係7月1日嘅情形嚇。咁但係咧到後來就我一路住喺香港，住多咗成一個月啦。我7月20幾號先走，7月尾先走啦。我前嗰幾日先翻嚟。我嘅感受係一路係 即係個感情係一路跌 walk 㗎。 好早，你幾點去開始遊行？ 我遊行因為咧，我參加一個電台嘅即係一個做法，我就12點就去到維多利亞公園裏邊咧，就幫手賣 T 恤啊，賣一啲嘅毛巾啊等等，咁希望係即係。籌下款啦，又鼓舞下自己啦，咁所以咧，我12點之前已經去到維多利亞公園，咁又一路參與到我係半夜先至離開嗰、那個特首辦嘅辦公室嘅前邊噶。 你點樣覺得係當時因為有咁多人啦，點樣覺得係佢哋主要嘅訴求係爭取普選咧？因為過往好似都有好多唔同嘅訴求噶嘛，包括 講得啱，因為我其實。前兩年都有去遊行啦，七一又有咧，我試過元旦都有，咁係好多唔同嘅訴求嘅，譬如愛護動物會啊，反呢、這個即係同志遊行啊等等，你會見到佢有好多唔同嘅 banner 啦，唔同嘅人咧行出嚟嘅隊形啦、隊伍啦，佢哋嗌出嚟嘅口號咧，咁但係今年咧你就好明顯地見到咧。大多數嘅嘢都係講普選嘅、你一講普選啊，又或者講即係打倒梁振英或者打倒吳亮昇啊等嗱，其中有幾個人咧係特別highlight 出嚟咧，俾人鬧嘅，一個就係吳亮昇啦，因為佢啱啱主持完一個嘅即係嗰個立法會咧係即係烏哩馬查，並且毫不公道咁啦，導致人民係即係非常之怨憤啦。另外就係林鄭啦。再一個嘅就係梁振英啦，咁都係可以話係即係喺呢個官員裏面咧係最唔受歡迎啦，咁所以打到佢哋就好自然啦。咁但係裏面真係最多嘅口號咧就係爭取普選啊，又或者係反對篩選。嗱，咁當然我一個人只能夠喺隊伍嘅一個部分去體會，但我行足全程一路係咁去咧，我覺得其他嘅訴求有，唔係冇，不過冇以前咁多，亦都冇咁分散。咁感受點解特別係覺得好唔係話好著嘅，而係覺得香港有希望係因為係好多好多好後生嘅人行出嚟嘅，咁老中青都有，但係其實絕大多數係後生仔，同埋係好多嘅專上學院啊嗰啲嘅，或者係啲任何嘅民主團體啊，或者一啲激進嘅團體咧，都行咗出嚟，主要嘅訴求咧都真係係普選，咁所以我嘅感覺就係、是。今次係相當齊一嘅嗰個訴求。 其實我哋 嗰個係咪兩笪地方？但係唔係喺笪地方點解今次佔中啊？即係佔中預演嗰度，其實你頭先講過話你喺一笪地方度，但係其實佢哋拉咗另一笪地方集會嘅500人。 其實佢哋咪叫佔中預演啦，我都覺得好混淆。總之咧就話喺內爬，即係喺遊行之後再繼續去嘅咧，就有兩笪地方，一個咧就係特首辦嘅辦公室嘅前面嘅空地，另一個就係遮打公園。咁其實遮打公園嗰度，佢哋都話係佔中嘅所謂預演咧，係至到朝頭早8點嗰時就完㗎啦。咁所以警方都係要拉去，我哋冇嘢可以講啦。咁但係係最後係去咗兩笪唔同嘅地方，但係其實兩笪嘅唔同嘅地方咧係一個 walking distance 嘅，就行都唔係好遠嘅啫。行去由 A 地 B 地大概不出15分鐘到。 但你就去咗遮打花園係嘛？定係政府？ 唔係啊，遮打花園，我就去咗何文思潮嗰個特首辦嘅辦公室嘅前邊。其實嗰度我真係完全冇去過，原來嗰度係喺立法會附近嘅一笪嘅地方，都係一啲好似公園咁嘅地方。咁好靚嘅，近住個海。其實我以前從來都唔知道有嗰笪地方，就係嗰晚去遊行先可以即係去到咯。 我哋喺電即係喺報紙上面見到俾人清場嗰個位置，係咪就係政府總部前面咧？ 我相信係遮打，如果係拉人， 遮打 公園，拉人嗰度係遮打。 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喺節目，有幾單嘢係即係谷起咗啲民憤啦，吳亮昇啦，新界東北啦，收皮書啦，全民投票啦。我又估唔到林鄭嗰、那個，聽你頭先講，估唔到林鄭嗰個會咁受市民嗰、那個民望係咁差喎。 嗰、那個 figure head 嚟嘅啫 ，figure head 嚟嘅。 林鄭咧喺個民望，一般香港人嘅民望唔係差。我嘅體會就係、是，但喺個遊行度度咧，就係不受歡迎嘅，因為佢都係在推出呢個政改嘅一個主要人物啊。 佢不嬲都係80後嘅頭號。 即係喺民，我相信喺整體香港市民嚟講，佢唔係差嘅，一路你都睇到佢個統計唔係差，但係喺嗰個整個嘅，你知遊行隊伍係相比較激進㗎啦，肯定嚇，咁亦都係比較清晰，整個政改係由 林鄭主導的嘛，所以如果你說要爭取普選的話呢，林鄭一定是人哋對準的一個的主要目標嚟嘅。 咁佢係咯，佢自從高鐵之後都同好多社運界好多瓜葛㗎。咁但係你嘅感覺之後就係嗰個民氣係無以為繼。 除咗民氣無以，我唔知道感覺有冇咩咧，因為喺香港咧，實際上咧，我差唔多成日都出到去街嗰度咧，我成日日都出街，我同屋企人啊等等。我特別去留意整個社會嗰個狀況嘅。因為到咗係後來到咗最近一兩個禮拜，周庸咧就走咗出嚟啦，咁就係不斷before佢行出嚟正正式式做呢個嘅簽名運動之前，佢已經不斷喺啲電台啊、電視度大放厥詞嘅啦。咁你已經覺得好難頂。咁其實我成日話佢一個人難頂唔係問題，香港大把人難頂，甚至難頂過佢都有。但你會發覺原來咧，最難頂嘅咧係原來有支持者嘅。而呢啲支持者究竟係真定係假咧？你無從稽考，但係真係有支持者。同埋咧，你會發覺大陸啊，或者係中方嘅機構咧，係全方位地係 support 佢呢一個咁樣嘅呢一個咁嘅核突佬，同埋咧佢 核突佬 係真係假好意嘅啫。你阿周庸而家改咗姓叫張庸啊嘛，係 係 係。大家知道真係假啦，你諗 下。係真係假唔係問題啊，個問題就係你發覺原來喺社會上真係造成一種氣勢。就算你話係假，但其實我見到簽名都係有人，唔係話好多，但係 佢有嘅有嘅。有香港是有一扎人係咁樣，尤其是可能係建制親建制嘅人咯，即係佢唔係親中，但係佢親建制咯，即係尤其是上咗年紀嗰啲咧，好似譬如話當差嗰啲啊，佢哋好 buy 依樣嘢，好 buy 依樣嘢，佢有好多揾到食嘅賺到錢嘅，佢都會覺得你哋哇大佬佔中搞亂個黨攤唔掂，佢哋都會係咁樣覺得，係有一批咁嘅。 即係你七一就覺得啊，好似幾開心啦、啊，即係好似個社會真係震動起嚟，即係真係關注呢個普選。喂，老老實實，如果你普選咧，成個社會都震動起嚟，即係大家都關注誓死唔要個篩選咧，我唔相信佢真係會血灑呢、這個即係維多利亞港。我真係唔相信會做成咁咯。如果你真係唔好話七百萬人咁誇張啦，有得一二百萬人企喺度死都唔喐，唔離開個中華，我唔相信佢唔要做少少嘅做嘅一日，點都好都要少退讓。但你會發覺香港人咧，次次就係咁，雖然又行好會行下，甚至又俾人拉咗500多人啦。咁似乎都係有史以嚟啊，係有史以嚟香港自2003年嘅大遊行之後咧，拉人拉得最多喎，而且呢件成件事都幾和平啊，即係亦都冇造成呢個血腥嘅鎮壓。咁你唔會覺得民氣係好似好高，但係發覺唔係嘅，真係都唔夠嗰一個禮拜啫。咁有可能係中國啊、中方啊、中共啊、憲制啊全面反撲，但你發覺第一點解反撲完之後咧？咁嗰啲所謂進步力量咧，又好似無招架之力啊！ 佢而家係反動員啊嘛，因為阿唐所以講啊， 我諗我同阿 Sam 講，其實支持者其實有真有假嘅，一定係咁，亦都肯定係有個動員喺背後撐佢啦。但我想舉出一點咧，就係、是、其實好明顯呢個簽名運動係對著全民投票而嚟嘅，全民投票有80萬啊嘛，咁佢咪搞個簽名運動係多可以係多過你嘅。咁其實呢樣嘢突出咗一點，就係話全民投票當初搞全民投票，同埋我哋曾經講過同搞公投嘅分別係乜嘢咯？咁你因為如果你真係去搞一個變相公投或者變相公投嘅時候，你係會有一個之前有一個辯論啦，同埋你一個不記名嘅投票制度啦，你一個完整嘅選舉制度先至可以係點解你投票？你點解你個選票係神聖嘅啫？就係、是、因為係因為呢樣嘢好嚴肅噶嘛。所以其實呢啲咁樣嘅政治邏輯係好需要嘅。當你係做呢個咁樣全民投票係唔跟一啲遊戲規政治嘅遊戲規則去玩嘅時候咧，咁結果就係人哋可以做出一樣一嚿嘢出嚟。另一嚿嘢，我人數多過你喎，咁樣就會。 佢而家就係玩呢樣嘢。 佢就係食住呢樣嘢咯，係啊。 係啊，食住呢樣嘢就嚇佢哋冇得投票，所以你話你嗰、那個，即係佢而家做到條數咁大，做得咁核突，佢其實暗示就係你其實都係做得咁核突啫嘛。你嗰80萬都係假嘅，係咪先？ 其實真真假假，我自己反而唔係睇呢樣，因為共產黨梗係有佢嘅財力，有佢嘅實力，亦都有真係嘅確實支持者。而你會發覺咧，第一泛民咧係毫無反擊之力㗎。人哋咁樣之後咧，無論係佔中三子或者其他人咧， 真係每一個人出嚟係好確切咁樣係針對呢一個咁樣嘅環境而做一啲嘢。咁當然啦，我哋就坐喺度花生油咁樣齋託，我哋好似冇乜意見，即係冇乜意見做到。但係所有稍為好啲嘅嘢，我自己認同嘅，譬如話5个钟头，5个小时總辭又唔得人做。一個嘅即係係超級區議會嘅辭職，何俊仁等人啊，或者鄭經文叫做侄仔個唐檢基。叫佢辭職嘅又冇，即係嗱冇還擊之力咧，就係5个钟头做唔到啦。咁你一個即係總辭又做唔到啦。如果一個超級區議會嘅導致有全民公投嘅性質嘅又做唔到啦。仲有我成日咧非常之贊同黃英文所講嘅，最好全體泛民全部總辭俾你玩殺。但係我哋嘅民主派會唔會咁啊？從來都唔會嘅。佢哋喺個私利面前咧係。少少嘢都真係寸土不讓，佢唔係為香港嘅民主寸土不讓，係為自己嘅私利寸土不讓嘅。咁於是咧，你仲發覺最大嘅問題，最比較我覺得係覺得好安慰嘅，就係一啲嘅青年學生啦。咁係大老老實實喎，青年學生第一佢唔係政黨，佢有感召人民嘅力量。但你諗下 ，even 佢哋第日真係要去罷課，對社會影響都係好實。因為你諗下罷課，最唔能夠影響社會嘅。經濟利益嘅就係罷課，當然佢有其他嘅實在嘅影響力，可能會影響佢爸爸媽媽。北京嘅六四事件就由青年學生罷課而引致整個社會咧，係即係有一種嘅即係啟蒙啊，或者係有一種嘅感召嘅性質。但我真係懷疑咧，香港嘅大部分學生都唔係學民支持嗰批人啦。仲有我再講一次，就係、是、學生，如果你係唔係太多人罷課，引起嘅社會係都係好細。咁所以你會覺得泛民咧亦都係不斷喺度分裂咯。我好討厭啊，其實即係不斷喺度互相指責啊，大家話對方唔啱啊等等。其實我明白，大家都係意念有，好多時都唔相同。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面對咁強而有力嘅一個嘅對方嘅衝擊咧，泛民係完全應對乏力，而導致點咧？整個社會係非常之撕裂。 係冇回應喎，而家呢一刻係嘛？ 就係而家大陸已經係逼人表態。如果你係中方嘅員工啊。老老實實，我細佬自己都喺一啲中資嘅建築公司裏面做嘢嘅。佢以前不嬲咩選舉區議會啊，個立法會嗰度咧，佢嘅上級已經有指示佢應該選邊個。咁當然我細佬唔一定聽佢講啦。但係如果到咗今時今日啊，一啲嘅某啲好 critical 嘅時候咧，可能佢真係逼你第一，你要簽嗰張紙，你係迷先紙贊成反佔中；第二，你可能真係要去組織某一啲人去遊行係反佔中。於是你會發覺，指曬大陸就係你唔表態都唔得。喂，咁樣嘅社會係非常之好討厭，同埋非常之恐怖。 唔係，我覺得阿 Sarah 姐姐，你即係點樣講咧？我又覺得嗰、那個而家個情況唔係話黑白咁樣兩極分開嘅。咁當然泛民不嬲都係細啦。咁呢個即係大家都知道。 好容易 係啦。咁當然即係激進派嚟講，內部亦都有分裂情況出現啦。我覺得。最重要的重點並不是在於民主大民主派點樣去應對建制派嘅一啲攻擊，而我覺得香港嘅民意係點樣咧？咁我哋好清楚睇到香港係有一部分，我講70万、80万比較好堅定嘅分子會去投票，會表達意見，就係話希望有民主嘅。咁但係我亦都相信香港係有好大部分啦，可能會少過呢個數目嘅人咧，佢哋係好奇怪地，佢哋係會反佔中嘅。佢哋真係唔想見到佔中出現，因為佢哋覺得話你有佔中就係亂嘅，你明唔明？就影響香港嘅穩定啊！所以而家阿張龍佢哋點解會做依樣嘢？就係佢哋睇通咗有一大部分香港人係咁嘅心態，即係尤其是當差嗰批，係咪？又或者揾到食嗰批，佢哋會覺得喂，你唔好搞亂香港啦！你爭民主咪爭民主，你做乜搞佔中啫？你即係同七暴動有乜分別咧？即係長期缺乏邏輯思維訓練，長期缺乏一啲正常嘅一啲政治概念嘅一啲教育嘅情況之下，香港人係完全分唔清楚呢啲 concept。即係之前我都會提過啦，就係話你而家我哋要做嘅係公民抗命，公民抗議，公民抗命嘅 definition 咧係唔會亂嘅，係咪先？因為係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會係如果俾人拉嘅。咁樣係會令到嗰個法律體係會受到衝擊，因為佢受到壓力，但係唔會令到社會亂㗎嘛。你唔會話冇人聽過，你唔會聽到話有人會去公民抗命，跟住搞咗走咗打劫啊，掟炸彈啊，即係呢樣嘢係本身係因為 公民抗命者本身是如果負上的法律責任，亦都很清晰是有一定的信息想去表達出來的。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現在為什麼香港會有一批人就是他們一方面會覺得很不想去跟大陸有融合，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們呢又會很抗拒有任何比較稍微激進少少的行為，例如好似佔中啊咁樣。咁呢方面佢哋就我好想共產黨，我又想同共產黨融合。咁另一方面覺得唔緊要啦，我冇咗法治，我冇咗自由，冇民主都 OK， 我生活到啊。咁但係兩樣嘢，你諗真啲，其實係唔可以並存。 我又覺得反而阿生，我唔係你咁樣去體會啦。我自己就覺得香港我接觸或者我觀察的很大部分，他們不一定喜歡共產主義，但是對於共產黨是兩件事來的。對於共產黨他們的感覺呢就覺得是你無從抗拒，所以你抗拒都是浪費的，既然不能夠抗拒的話你就不可以在這裡搞 搞的。 首先你的意思就是他既抗既不喜歡共產黨，但是又說你佔中是搞亂的，但我的體會就不是，他們不一定喜不喜歡，他們不計，已經是覺得喜不喜歡都好，他已經是世界上存在的東西，並且是非常之強大的東西，並且是你無從抗拒的東西，你們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去抗拒他，你不要搞埋我那份先。所以我就反而不是覺得，可能你會覺得他精神分裂或者諸如此類，我就反而覺得他們不是精神分裂，是非常統一地覺得我喜不喜歡他都好，不要緊，這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我是要順應他了，因為現在已經是回歸17年了，你們不要左右搞搞的。我反而就覺得他們是非常之願意去接受做一種奴化的人民，因為他覺得你既然不能夠對抗他的話，你就不如順應他，你給他激怒他還衰我添。這個是幾深刻的個感覺。 但他們不是，他們我說的就是這一點，你他們所反的不是個黨，不是某一個政黨，不是共產黨，他們反的是大陸的生活模式嘛，他們反的是簡體字嘛，他們反的是你大陸人咯。 我諗你講， 講個簡體字都冇乜所謂嘅， 佢哋都唔反，佢哋覺得呢個已經係潮流。 有錢就得 嘅。咁點解我同你嗰個根本咧就係、是、你覺得有啲人係既反大陸嘅生活模式，又反簡體字，甚至反對中國內地嘅一啲嘢，但係我哋又反佔中，我自己反而覺得唔係。我哋見到係真係有人反簡體字，反咩反化呢啲，佢亦都。一般嚟講，反而唔係反佔中嘅，特別你講嗰啲應該比較本土派啊。佢唔反佔中嘅，佢哋應該贊成嘅，最少都唔反對。港人一般咧，而家都唔係中意大陸，而佢覺得就係嗰種奴隸嘅心態就是，既然反對唔到，你唔好搞搞陣啦咁。你講得啱，我識有啲警察咧，就真係非常反感嘅對於呢個佔中。 警察當然啦，咁我諗揀香港人一般都係，就算佢唔係奴隸，其實我都覺得佢哋係啦。不過，我又唔係咁親密啦，而家我又冇翻香港兩個月，即係有少少距離。但係佢哋就即使唔係奴隸，我諗都係務實主義同埋功能主義咯。 其實唔 係 務實，係嗰種世界仔嘅特質咧就出現咗。 但同埋我諗阿 Sam， 我諗有一樣嘢就話佢哋香港人對民主、自由、法治三樣嘢咧係有啲唔同嘅睇法嘅，係其實係經過長期洗腦形成嘅呢種。首先，我覺得佢哋大致上仍然覺得香港的法治是非常健全，而香港呢是有自由而冇民主的。我想你哋两位都听过这个咁嘅讲法。 当然呢个好多人就係批评港英时代呢，这个就係英国政府所平日做嘅嘢。但係呢句说话当然唔够全面啦，因为事实上香港几冇民主都好，佢嘅东主代本身都係一个非常之民主而且係由选票所选出嚟嘅一个国家。呢一点香港人唔一定体会到。而呢一个亦都係大陆攻击英国或者係喺呢一个嘅所谓殖民时期嘅一个嘅要点。但我其实我唔同意囉。 如果香港真係有自由嘅主场就唔会接得咁快接得咁急啦。即係而家你面头睇到嗰阵就好似你仲可以做乜都得，但后面其实已经好多无形嘅压力，白色恐怖。 香港你唔好话而家你就算想讲一句公道说话喺街度啊，即係譬如有一个举例，有一啲人不守规矩啊，随地大小便啊，你真係想讲句公道嘅说话呢，你如果出嚟孖叉人呢，我肯定冇人帮你，一定冇人帮你，好可怜。 但而家 而家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你去到最後，點解我話啲人精神分裂？其實好簡單嘅嘛。最後你個問題，大家就所有香港人都回答一個問題，好簡單，就係話你是否接受香港變成大陸嘅其中一個城市？即係有啲當然啦，有大陸份人為咗揾食，或者佢覺得我唔會搬翻大陸住，我搬翻大陸住，我覺得好冇問題。咁如果入呢一種咁嘅人嘅話，佢係可以適應到大陸嘅生活。咁佢當然覺得，如果香港變成大陸冇問題啦，你做乜要搞佔中啫？你做乜要反即係大陸嘅生活模式？點解要反抗簡體字啊？依樣嗰樣即係國民教育啫，冇所謂嘅。咁但係我見到嘅好多，尤其是後生啲嘅一批，佢哋係哇，我唔中意。即係香港變成大陸嗰個城市，我唔中意個大陸嘅模式啊嘛，所以我其實我原本唔反簡體字，但我都要反簡體字啊嘛。嗯、我係喺香港長大，我講廣東話嘅，我希望保留呢種生活模式啊嘛。咁、嗯、OK， 伊達你就話 OK， 我冇所謂嘅。好似我有啲同學，佢哋係喺大陸住揾食嘅，咁你可以嘅，你接受嘅，咁就 OK 咯。但我想講嘅話，就係話香港我眼見嘅事，我依個年齡層往下推嘅人，即係三十歲留下嗰啲啦。全部大部分人，我大部分我講緊70%，佢都唔想香港變成大陸變咗個城市。但係佢哋做緊嘅嘢就係幫，就係、是、其實係實施嚟緊呢個情況嘅發生。自己唔去反抗嘅時候，你仲去話嗰啲去反抗嘅人，但係你又唔希望香港變成一個大陸嘅城市，咁邊有可能嘅？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就係話大陸共產黨對香港係有統治權，呢、這個大家已經唔需要爭拗。但我哋講緊就係話。你共產黨你應承咗香港嘅嘢，基本法點樣乜乜乜呢樣嗰樣，其實重點就係話我哋唔希望香港變成大陸其中嘅城市啊嘛。但係而家我哋眼見就係香港越嚟越大陸化啊嘛，係咪先？你睇下平時你生活上，甚至乎你個社會嘅風氣，你而家做嘢仲可唔可以好似以前？點解而家香港咁難揾食嘅？點解而家你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僆仔嘅時候，你喺屋村可以租間鋪頭，你可以養妻活兒，可以送啲仔女出外國讀書，你而家得唔得？你而家唔得，點解？因為所有連屋村裡面嘅商場都已經變咗嗰座領匯啦嘛，係咪先？點解以前樓價咁高，大家依然可以安居樂業？因為政府係有一個長，即係叫做中喺個中期嘅房屋政策，佢會起好多居屋同埋公屋去彌補呢個市場嘅缺陷。但問題就係話，而家會唔會有啲嘢完全冇曬啊嘛？因為點解？因為完全睇住北京嘅旨意去施政啊嘛。我哋睇到所有嘅政策一變到向大財團向北京傾斜。完全忽略咗香港人嘅嗰個本土利益嘅公眾利益，咁所以我就話點解你點解佢哋係精神分裂就係一個原因咯。你如果你覺得有一批人，我覺得係可能20%到30%，佢覺得冇所謂啦。你香港回歸咗就係中國人，我哋係中國人就變成中國嘅城市。我覺得呢批人冇所謂嘅，唔同嘅意見。但我講緊就係話50%我 above 嘅香港人，我自己嘅感覺就係話佢哋其實係唔想呢樣嘢發生，但其實佢哋做嘅嘢就係。有一批人，即係 10% 至 20% 一兩成嘅人去反抗，佢就做喂你哋唔好反抗，你哋唔好搞事啦，你哋唔好搞亂香港啦。但係佢又唔想香港成為其中大陸其中一個城市，咁有冇可能？冇可能 就係嗱，呢一個就係阿 Sam 即係我哋嘅睇法，或者係一啲唔好話將自己叫做先進分子啦，只不過係即係覺得如果我哋唔做啲嘢嘅話咧，個社會就唔會有變化。但係你要即係我自己睇到香港好多人咧，就係第一。我唔知佢叫懶定係叫蠢定係叫笨定係覺得麻木啦，即係佢哋覺得可能我認為佢哋覺得咁樣做係冇用，你明唔明啊？佢覺得唉，我唔想變成大陸，不過你唔表示你佔中係有用噃，即係佢哋總之所有嘢都係認為冇用。你問下佢有咩有用咧？佢哋又提不出一個所以延續嘅悲哀或者我哋香港人嘅悲哀咯。行出嚟嘅就反而俾人鬧得仲勁，真係㗎！我自己幾多大學嘅同學鬧黃之峰鬧到暈。即嗰啲就係一啲 baby boomer 啊嗰啲咁嘅 槍打出口嚟喎！ 哇！我心諗你都叫做，哇！你都叫做係讀學書㗎啦，點解諗嗰啲嘢同嗰啲文字同嗰啲阿毛一樣嘅？但你會發覺唔係真係有啲咁嘅人，至於啲香港後生嘅咧，你真係睇一般嘅人。 我細個老豆已經教我㗎啦，槍打出口嘛，木 梳係啊，即係最好唔好理 啊嘛。 當佢哋80歲都係咁樣講，冇用㗎，你同佢鬥冇用。我成日覺得成個香港嘅好大部分人嘅咧。第一是就麻木，第即麻木而冇曬鬥爭嘅意志，成日覺得冇用㗎，你搞佢都冇用㗎啦。咁變咗真係行出嚟嘅勇敢地去做啲嘢嘅，其實就係真係正面受敵，呢一個真係係好可悲。同埋我都話啦，最慘香港而家唔俾你唔表態去表忠嘅，即係話如果你唔係表達你贊成呢個建制嘅話，可能喺個社會因為。 暫停建制嗰啲人好瘋癲噶嘛，你明唔明啊？你行出街，如果你唔表達你係反佔中嘅咧，有一日可能會俾人打一棍。你話我哋香港如果真係變成咁，係幾咁可悲？即係個問題就係你想唔表達都唔得。而家其實有少少喺某一啲嘅機構已經係，你已經唔會有一日去到條街度，你唔簽名反佔中，你就要俾人打一棍，因為嗰啲咁嘅暴徒嚟。 其實阿 Sam 舉嗰個精神分裂嗰樣嘢咧，其實好容易解釋嘅，不過下一節翻嚟先講。